转得圆悠。梅儿一见杏花儿开哟，急急忙忙用线断哟。上心喜欢哟，那只手忙心里乱哟，穿来穿去难成欢哟。偏偏又被风吹散哟，双双落在河中央哟。仙儿乘空喜离岸哟，梅儿眼泪成双行哟。给狼看哟。